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儿。彩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通。拥有15个国家1770多个月季品种的蔚善庄世界月季主题园昨天被正式授牌世界月季名园，这是继深圳人民公园、常州紫荆公园、北京植物园之后，我国第4个获此项殊荣的公园。位于大兴区蔚善庄镇的世界月季主题园，金秋时节依旧月季芬芳，这里有10多个特色主题园区，全球首座月季博物馆也坐落在这里。旷世红边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将于本月28号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展出。本次展览将展出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原件12册，其他珍贵善本、古籍、余图、名家手稿以及不同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和海外收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文献，为公众勾勒这部大典飘摇多舛的命运，展现这部红边巨著的不朽光辉。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国贸分会场昨晚开幕，分布在国贸商城多个区域的创新实验室吸引了不少公众的参与，来自5个国家的国际设计师、网红艺术家、生活达人现场指导，让大家亲身体验源于实物、印刷、首饰、摄影等设计领域的创新乐趣，亲手创作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花植集艺术节昨天在宋庆龄同志故居开幕，27位设计师设计出27组作品，用花植设计表达他们眼中的幸福。本届花植集艺术节将持续到10月7号，涵盖艺术家作品展览、生活美学大咖公开课、沉浸式艺术表演、美物市集、音乐演出、美食沙龙等内容，在花植艺术的氛围当中享受北京最美的秋。2019北京世园会特许商品昨天第一次亮相北京国际设计周，特许商品的生产还带动了河北富平县的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请听报道。 25号下午，100多种新款的北京世园会特许商品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向市民展示。发布会现场，三位时尚达人还亲身示范了多款世园新品，分享了产品使用体验。 我们的茶具结合了传统工艺，并且有一些非常创新的设计，非常漂亮，而且呢他们有着非常美妙的名字，荷塘月色、出水芙蓉、花好月圆，也是同样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 展台上展示着新发布的特许商品，有马克杯、钥匙链、冰箱贴、T 恤衫、茶具、徽章等，创意精巧，注重实用，受到很多参观者的喜爱。 有一个杯子，从远处看就是一个柠檬的造型，有特别丰富的植物元素，既好看又实用。 目前推出的北京世园会特许商品已涵盖工艺品、家居用品、油品、纪念币、贵金属、园艺产品、吉祥物、文化衍生品等12大类800多款特许商品。北京世园局总经济师林进文介绍，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确定了22家特许商品的生产商，确定了8家零售商，同时我们在京东和天猫开了旗舰店，我们现在一共产品有800多种。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光照条件还不错，空气也比较清新，风力不大，气温适中，最高气温24摄氏度，白天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非常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但中午前后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外出还需要适当的注意防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多云见晴， 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电台。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任姐，国庆准备去哪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这两天我开始琢磨这个中国的这个寓言文化啊。 嗯， 有两个词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比如 一个是精益求精， 嗯， 另一个是画蛇添足。 哎，他们俩有点对着， 是吧？ 嗯， 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想反义词反义词的时候，真的没想到这两个词儿还其实是对着，但 是 今天就因为这话题，我突然觉得这两个词好像就看你怎么看啊。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精益求精，有些人觉得就是画蛇添足， 对，或者用另一个词叫美中不足，或者说锦上添花。 哎，哎呦，这个还得是前辈啊，这个文化，这这突然就想到，我那想了很久才想出来这俩词儿 啊，真的。 对、 啊，我本来还想到说，哎，今天我们请的这个人应该对于，需要锦上添花的人算是雪中送炭。 哇，全是四个字的，啊。 对，孔那成语，那好吧，今天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以成语为开头，然后以成语为结束啊。 那我就冒汗了，我就 我先闪会儿，文化底蕴不够。 来来来，首先呢，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嗯，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再次欢迎艳红能够做客我们的住在876，因为实际上住在876到现在为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都把这里当家，所以小胖在每次做节目的开头都会说欢迎回家。 哎呀， 所以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种感觉就是反正一听这个 logo 就觉得特温暖。 是的是的， 嗯嗯，所以也希望呢啊，我们这个家里都不只有浩洋啊，不只有我呀，然后我希望啊，喜爱听这个节目的朋友都算是我们的家人。 是的， 所以我们都尽可能的让我们请来的好朋友都帮助大家。 嗯，没错。 好，这里是住在876，欢迎您的收听。所以在此呢，再次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要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您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发微信到我们的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给您回答。 嗯， 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的两个线下的联系方式。 是，线下的话大家可以关注 住在八七六的，在新浪微博的这个官方微博，那您就直接搜索住在八七六，汉字的住在，八七六的数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然后给微博评论留言都可以。那另外一种线下的方式呢，也是发送邮件到住在八七六 at 163.com， 这个住在是拼音啊，住在的拼音，八七六的数字 at 163.com， 然后发邮件过来，我们也可以收到。 好，来吧，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线下的方式跟我们联系的时候发上来的这些问题吧。因为今天呢，我们主要的一些问题都是，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买的房子基本上都是精装修的，但是精装修的时候呢，就老觉得哎呀，某一些地方不是满意，但是这些不是满意的地方你要让他再拆了重新装，可能对于他来说有点 是个负担， 是是，有点大动干戈。所以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让自己这房子哎慢慢的变得让自己满意？所以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吧。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来口酒哈，他说请问设计师，虽然啊是精装，但是一进来就觉得这户型不好，空间布局不合理，请问设计师我该怎么办啊？要不要下决心改户型啊？但是改了户型就等于从头做起了，有没有别的办法？谢谢您。 其实我挺疑惑的，他买房之前没有看到户型吗？如果看他这现在字面写的，应该是对这个户型很不满意，那说明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有很大的问题，我建议他还是痛下决心改吧，因为你现在改可能只是耽误一两个月的一个生活便利入住时间，但如果说你现在不改入住进去，那你可能随时随刻你以后居住的所有的时间都会被这个不便而买单。 那我问问，就因为艳红当设计师已经当了很多年了，然后帮助设计和帮助装修的房子也很多了，户型也很多，比如说从你们设计师的角度，会不会说看见某个房子的时候，第一脑子就想这个得拆，那个墙一定得拆啊，通透了以后就舒服多了，会在第一 会有这职业病 吗？ 对对对对，第一时间先去分析这户型是否合理，然后就开始想，如果是我住或者是设计一个场景，一家几口居住的时候该是怎么样的改更合理一些，这个可能每个设计师上来第一时间都会考虑这个，因为毕竟现在中国的这种户型它针对是大多数购房者，他没有个性化，但是真正居住进来，每个家和每个家的居住状态都不一样，就像同样是一家三口，年龄层不一样，对这个房屋的使用习惯也不一样，包括就是说年龄层都一样，然后生活背景也都一样，都在一个单位里生活，可能说我们应该大习惯一样的情况下，具体到某个人他还有些微的差距喜好，比如说有的人更喜欢家里会客，有的人更喜欢说可能我们家里会客很少，但是我会有一个我希望很大的厨房或很大的书房，这个就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因为家代表的私密代表的咱们个人，所以这种呢就是很难统一去。为什么现在的精装修经常被诟病，它除了说真的说这个装修的质量有问题之外，大多数是因为它太过于统一，过于集成化了 啊，流水线的感觉， 对，出来以后大家就觉得没有真正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地方，没有真正能人文关怀到自己一些生活细节的地方，所以觉得不好用。所以如果是大的问题，我建议这位听众还是痛下决心先改了吧。因为真正你住进去你再想改的时候，那你代价会更大。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理解这位听众朋友，因为并不是说他不喜欢某个户型，就比如说那当然这个例子不一定对于他合适，就比如说好了，咱仨都看上这个小区了，因为它的位置啊，包括它的交通啊，生活便利呀，小区环境都很好，OK 好了，开发商也特别贼，人家不可能说好我这个小区十个房子，我十个楼我同时开盘，不可能，他一定分一期二期三期，所以他在一开始卖的时候好了只卖一号楼，好，大家摇号吧，那对吧， 轮到谁是谁， 对呀，轮到好，我本来看上的是两室两厅那房子，我说这势在必得， 等我摇上号让我挑的时候，所有的两室两厅没了， 没了， 对， 只有三室一厅。 对呀，但是三室一厅我又不需要，或者说我不喜欢， 嗯， 等等吧，各种原因， 嗯， 但是没办法，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所以心里多多少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是， 对吧？ 所以这个呢，就得需要咱们后期驾驶手段去改变它，然后真正的迎合自己，因为毕竟你买这个新房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更提升一步， 嗯， 如果从一入住之前就已经觉得别扭了，各种不喜欢，那你住在这空间里也非常的不舒服， 嗯， 因为这是个大问题， 嗯， 结构真的是重中之重。当然如果说只是一些小细节上的，那咱们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个配饰啊，一些软装啊，家具调整啊，这些都细节调整微调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大结构问题，那我就建议他前期还是动吧。 对， 嗯， 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动总比之后动强， 是， 因为 而且前期动的时候，他如果说是刚交房，开发商的精装修的工程部还会有一些补充料，你如果想补充还是能找到同型号的， 是的， 这样的话会做起来你的造价也会低一点，就不用全拆了做，只是说哪拆就补哪儿就可以了， 嗯，而且像楼上楼下呀，邻里呀，可能在开始的时候不存在说扰民的问题， 扰民，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因为人家还没住进来嘛， 嗯， 人家可能正在选家具啊，正在软装啊， 嗯， 你用这个时间赶紧把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做好 了， 对， 嗯， 就会好， 可能浪费的也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全部动掉， 嗯，好，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位听众朋友们的问题， 嗯，第二位听众朋友叫燕青啊，他的问题是请教设计师老师啊，精装房别的倒还好，就是开关呐，水电啊，插座灯具这些布局不合理，不够用，不实用，这个后期我该怎么来解决啊？ 这个就复杂了吧。 嗯，对，这个呢其实咱们只能说后期通过一些增加，比如说灯光的不够用，那这个灯光呢可以咱们加辅助光源，比如一些落地灯啊，台灯啊，这些或者是一些无线的灯光， 嗯， 有那种太阳能的，现在科技还有充电的，这种都可以来作为补充灯光。如果是插座不够的，那咱们只能借用插线板了。嗯， 哎呦， 这种的就是除非你说能接受家里头走明线去改一部分，嗯，这个的就是在你入住前也可以通过这种个别的地方可以加一些就带护套线的明线，它也可以隐藏在踢脚线后面啊，或者是柜子后面，还是可以做到的。 嗯 啊，但开关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最好解决的，因为开关现在大家加一个遥控器就能解决，几十块钱啊，所以开关我觉得不是问题，可能最难解决的是插座问题。 嗯 嗯 嗯， 因为它原来的走线都是预定好的， 对，它 都是在墙体里头 的。对，您如果说插线板觉得是巨丑又达不到咱们要求的话，那就可能需要走一部分明线，通过一些柜子的遮挡啊，或其他物品的遮挡来去做一下美化了。 嗯 嗯， 哎，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新的楼盘都是以精装修为主的， 嗯， 这样的话省了大家很多的费时费力的功夫，然后基本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其实是好事儿。 嗯， 但是可能在个性上，或者说。是否你喜欢的那个可能就差强人意了。 嗯，对，这个只能靠咱们后期的一个配饰软装这块来彰显咱个性和自己的喜好了。 对，你看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我一去他们家，他是专门在客厅然后安了一个地插。 地插，哦，我知道了。 后来我还说，我说你要是放在书房我可以理解。我说你在客厅放一个地插，他说伟子，这个很简单啊。他说我妈那个腿脚不好，所以我专门给她买了一个按摩的那个座椅。然后啪一插地插，她就能在那儿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全身按摩。 嗯， 所以这个是人家本身在装修的时候，人说这个是一定要有 预留好的。 然后再其次呢，他在餐厅地上也安了一个。 吃火锅 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家人喜欢在家吃个小烧烤啊，吃个火锅啊。 嗯， 你要是说老拿个接线板从墙那儿引到餐桌上，太麻烦。 而且有安全隐患，万一在走动过程中绊到了， 对， 有危险。 嗯，而且刚说到这个插座是一个问题，我还想呢，这个比如说这插座不够，我拿接线板。 嗯， 我接线板接了一个， 觉得还不够，我再接一个。 嗯、啊，那个就安全会有一个隐患。 等于这一个插座，它那个承载的这个用电的这个东西太多了， 是、 很有可能就烧了，所以。 其实这个如果是真实插线板不够的话，我就建议他搬进之前还是找电工局部加一下。 嗯， 现在有那种九连排的，就是一排它可以把原先的两个插座变成九个或者更多。嗯、 但不牵扯到过载是吗？ 不牵扯到过载、这个没有问题。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可以增加它的，而且它不会，它是破坏一点墙面，但是不用后期修复，因为壁纸是切掉了、用插座给它填实了嘛。 好的，咱们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燕子姐，国庆准备去哪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欢迎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精装房改造的话题。 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精装有它便利的一方面，可能也有差强人意的一方面。对，但是我倒觉得没关系，因为啊，还有啊，怎么软装啊，然后哎，配饰啊，我觉得这些是一定会补的。 嗯， 对，所以你不用让大家太着急。比如说下面这位朋友，他叫凡尘，他就说了，他说请教一下设计师，我买的精装修的房子啊，但是吧进来一看，反正面子上是过得去的，就一看哇装修的还不错哦，但是他觉得收纳比较少，现在不知道应该从哪儿下手，比如说去着手去做收纳这个工作。 加柜子这种事情我就不跟他建议了，因为这个可能咱们常规都会想到，我增加一些储物柜呀、大衣柜呀、吊柜呀、什么壁柜这些，我可以给他几个小地方的建议，比如沙发后面的30公分、20公分，就是咱们的沙发后面经常是靠墙放的嘛，它可以做一个小的隔架柜，然后把沙发顶到这个柜子上，这么一个20公分到30公分里头可以藏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床后、床边、餐桌下面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这样的话可以就是解决了咱们随手拿放的问题，比如是一些书本啊，或一些零食啊，或者是一些常服用的药剂啊，都可以来用这种方式来储藏，而且真的能增加不少的储藏量。 反正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特别传统的就是什么都往床底下塞 啊，对、 还有衣柜的顶上，哇、天哪，那得多少年了都不带动的，只要从那上的拿东西的话，一脸一头发全是土，拿下来以后还得掸或者吹。 但那比较高的，像这种在沙发后面、床后面，它是可以从侧拉出来、上翻盖拿出来的，是很方便的取用的， 就不用每次非得搬沙发搬床。 对，那也是不需要的。然后呢，就是像咱们原先老式的床，还有那种床头是能打开盖的，就类似那种形式，但只是现在变化了，从两侧来拿，就是它也起到一个床头柜的作用了啊、然后你床头上面后面还可以摆一排的书，很方便使用的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实用。就像我们家餐桌底下，我放了一个小的一个可拖动的小柜子，就是里面放一些药品啊、保健品啊这些，因为你要全放在餐桌上面会很乱。但是呢，餐桌有桌布，正好藏在它下面，又不耽误你腿的摆放的空间，又增加了这么一个实用性。 好， 所以桌布就得做那种长桌布哈。 那你不问问他那个桌布是什么材质的？ 那我是要说一点，就是我桌布上面加了一块玻璃板儿 啊，压着呢。 对 啊，这个我不赞同啊。 好， 我不爱洗，主要是懒。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北京时间下午的2:3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当然在此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固定嘉宾艳红。 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是是是。哎，你说在你们这个行业当中是男设计师多还是女设计师多？ 男设计师多。 那你觉得是男设计师有优势还是女设计师有优势？哎，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 事儿、 我就是聊聊。 嗯，是这样，就是为什么男设计师多呢？是因为装修嘛，它有一个装和修在里面，它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体力活在里面。现在女设计师要比原先多一点呢，是因为大家更重视装修后面的配饰软装的部分了。所以现在呢，就是从这一块大家就能知道，很多的人开始找硬装的时候喜欢找男设计师，后期软装的时候找女设计师。但是在找我的时候大家都会全找，因为我硬装也可以，软装也可以。 哎， 做个小广告， 说了一圈到最后把自己。 但是呢是这样，就是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为什么我说我硬装也可以，是因为我比较注重生活的一些细节，我是爱打理家庭，所以我在装修的这种结构上我更注重的是一个后期的一个这种体验实用性。所以呢这个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男性设计师他在结构上和立体感会更强，他会大开大合的去做一些大刀阔斧的东西，但女性会更细腻的体会家庭的一个实用。其实还是要看每个业主装修的时候你着重的点，你在不同的阶段请不同的设计师也可以，或者是请一个你认为全都能掌控能跟你很好沟通的人。 对， 因为这个很重要。他的设计能力不管多强，他设计多么好，不适合你，你不喜欢，那他就不是最好的。 对， 啊，适合你就好。 对，我支持你说的这观点，就类似于说，好，他可能弄的色彩呀、搭配呀，就咱往不好的话说，就哇，可花里胡哨了， 嗯， 可琳琅满目了，就让你觉得我， 嗯，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哇，就全是这种感觉。 嗯嗯， 但是你真正生活的时候，你就觉得，嗯，这些东西怎么那么不实用啊，嗯，是这个意思。 对，就像我昨天去鸟巢看了那个未来生活展，有10个是建筑设计师做的，但是有的空间进去你只能是站在里面去遐想，这个空间做的结构确实很不错，但是你真的就是连参观的人往里一站，你都会觉得多余。它不是用来住的， 它是用来看的 啊，对，很多的房子真的装完了，你会觉得你手脚放在哪儿都觉得不方便， 嗯， 啊，你桌子上多一个纸盒你都觉得是多余，那这房子就不是你用来住的，而是样板间。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先想清楚你这房子是干嘛用的，嗯，就可以了，那你就能找到适合你的设计师。嗯 嗯，反正因为这个并不是我问你的问题啊， 嗯， 是因为我身边很多的朋友， 嗯， 你说哎，维子你现在做那个住在876，然后认识的设计师很多，说那你说是男设计师好还是女设计师好， 嗯， 我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人家都是专业学这个的，人有一定的啊专业的能力和水平， 是， 我说就看你喜欢什么风格，人家适合什么风格你就找谁呗， 哎， 他说不，他说比如说男设计师跟女设计师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感性的啊，然后一个是什么什么，我说你不能这么去片面的去理解这些， 啊， 对吧？你看像艳红不是说了吗？啊，硬的也行，软的也行， 是， 啊，里里外外一把手，是吧？ 啊，那这个是我这自夸一下，但这个是每个人擅长点，就跟说男设计师，和就是咱们从那个服装设计， 嗯 啊。其实女设计师居多，但是做得好的男设计师也不少，是吧？ 嗯， 啊， 嗯， 他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适合你就好。 对， 他好不好都不重要。 对 对，好不好，反正过十来年你该重新装还得重新装呗。 嗯， 来来来，抓紧时间，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嗯，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做飞墨啊，他说：“请问设计师，家里是精装，太坑了。为什么坑呢？就是一看全是一些廉价的配置，所以他说以后绝对不买精装修的了。但是问题就是现在该怎么办啊？这些廉价的东西他是挨个换还是怎么着？预算很头疼啊，所以求帮助，谢谢您。 嗯，这个只能根据咱们的有限的预算去捡紧要的，有必要换的去换。 嗯， 比如说这个壁纸地板它能用，颜色你也喜欢，只是觉得它材质很差，那咱们就放了它，就放过它吧，不要去换了， 嗯， 因为换完对你使用功能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说这个水龙头或马桶水盆你插起来用起来特别的不方便，觉得那个就水龙头打开关盒你都觉得这是手感不好，用起来有别扭的情况下， 嗯， 你还是要先换了它。我建议就先从5金着手，然后在马桶水盆这种东西，就是它是关乎你使用体验感的，但其他的那种只是眼睛看的好不好看，嗯，显不显档次，我觉得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嗯， 你可以通过一些视线的转移，比如说咱们家具可以配好一点呀， 嗯， 或者是说我可以用一些大量的配饰来转换一下，转移一些视线呀，这都是可以改变的，那就没必要去浪费这个钱了， 嗯， 啊，我还是管就实用为主，先找实用的东西换， 嗯，哎，那比如说咱们就着上一个问题， 嗯， 我再多问一句，就比如说那位朋友他说，比如 收纳那个， 哎，家里收纳不够， 嗯， 然后刚才艳红说了，有一些啊，哎，小的地方是可以加上的这些， 嗯，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你比如说好了，墙都是空的， 嗯， 我应该在墙上多做一点吊柜，嗯， 啊， 比如说上头啊， 嗯， 什么， 嗯， 或者说电视背景墙后边做一些啊单层的小隔板，上头可以放一些很精美的一些东西啊，这也算是一个配饰。 嗯，对。 但是那会不会就是这些吊柜弄完了以后让你觉得有点压抑，上面的空间会往下压，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有的，但是咱们可以从布局上有一些轻重缓急和这种色彩上来处理。其实这块还最好是那个求家的门的 求助咱们的专业的设计师来帮您设计这一块，因为自己做完了，你是看单个的东西的审美是有的，但是组合到家里，你是没有那种立体显像的。所以呢，就是不要说轻易的在某某某的一个卖场，你看了觉得挺好就搬回家，真的就会觉得到家成鸡肋了。 对， 摆上多余，不摆有浪费。 对，一旦在墙上安了的话，你说你是拆了还是不拆了？ 是啊， 墙上都打了眼了。 对，这个是很麻烦的。 好的，咱们再进一段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回来了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听众提的问题啊。 来看看接下来这位叫杜乐乐的问题。 他说精装啊，目前对地板呢、壁纸啊、墙漆的颜色啊，都觉得还可以，但是呢，就整体的这氛围不满意啊。有人说可以通过软装改造，所以特别来向您来请教，谢谢设计师，怎么通过这个软装把整体的氛围给它整满意喽？ 其实这个硬装修呢，咱们可以把它，就考虑像是一个盒子。你真正的体现你家庭氛围还是中间的内容。就是咱们的沙发、布艺啊，这种各种配饰啊，这种软装，它是能真正体现咱们家里的一个品味和个人喜好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硬装真的，如果说能看过眼儿大颜色的话，咱们尽量就不要去改动它，因为毕竟那也是个浪费嘛。所以精装修它的颜色一般都会选取大众都能接受的一些米色、咖色这种很常见的一些暖色来掉，所以它也会比较好搭配。在搭配软装配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不要颜色过多，主色调最好大面积的用色不要超过三个，小配色的话也不要超过它如果说在你家里整体配色的颜色这个超过面积超过10%的情况下，你不要让家里头琳琅满目像调色板一样那就会乱了。所以还是要绷住大原则，就是颜色不要过多，然后去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的话更能体现咱们家的温馨感。 对，就比如说反正就我理解 我 觉得可有一些小呼应。 比 如说比如说好了，您这个墙纸是淡蓝色的， 淡蓝色的， 好，那我可能沙发的一些小抱枕呐、小靠垫啊，淡蓝色的，至少能够跟墙的这个呼应。 是， 或者说那个你的那个包的这个门框可能是米黄色的，那好，我可能买的一个小的茶几或者什么，它米黄色的，局部它有一个小的呼应就 OK 了。 咱们可以同色系的去呼应，也可以是变换它颜色的深度亮度。 对， 对， 淡蓝色配深蓝色的靠包也很漂亮。 对， 是是是， 就是这个意思嘛。来，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设计师好，精装修好是好，但是整体风格不是我喜欢的。”他说：“当然了，需要慢慢的去体会和感觉。”他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他说：“怎么慢慢来才能够达到我喜欢的风格呢？” 其实还是改软装这一块儿。